迎着段归途，再回首荆棘密布，今夜不会再有那声向谁诉说，一回首回忆远走，再回首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，不管明天我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悠悠爱来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是最真，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， 你的情 你生，一句承诺你都没有说。

久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。 他像女人心思凭运气不够，追求真的就要勇敢行动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，却总学不会察言观色， 拿捏女人情绪凭热情不够， 追求真的就要勇敢行动， 勇敢行动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不停转动， 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 体贴温柔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 在他手中，你什么理由我也说不出口， 总是被感情带着我，到现在我还是没把握， 付出等待收获。 爱人或被爱的难抉择，我只想勇敢大步走。 面对两人生活，明白够不够，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行动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不停转动， 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 体贴温柔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，流动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，让身心回归本真，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，品味10000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6月12日，星期一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国家卫计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《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方案》，将以查处案件为抓手，全面条严厉打击涉及注射微整形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。保监会9日决定下调商业车险费率浮动系数下限，最低折扣率将进一步下调至0.3825，部分地区低至0.3375。9日，国家旅游局通报4起旅游不文明行为，因在景区野蛮踢乱石钟乳以及擅自攀爬巨蟒峰，4名游客被列入旅游黑名单。国务院南水北调发布，到9日的中午12点，南水北调东线、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输水达到100亿立方米，相当于从南方向北方搬运了700个西湖。现在，北京城市供水中的70%都是南水北调的水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多么鲜花，但只能沉浸在旋律中，才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

习惯不安，因为我总会孤单，过去孤单的日子，我想我会一直孤单。 在执着于昨天的痴狂，我的心像是台北的街头，不知该往哪儿走。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，叫人迷恋也迷惑，我没有把握。谁在形容夜的脆弱？抚平的伤，又隐隐作痛。是谁说过？再回头，还是让你淹没了我？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，有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，忍着伤心不如学会承受，反正你不会是我的。想放弃却有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，等你想起不如先忘记你，反正离开你的人是我。有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，

的心情真相和经验在斗嘴、哎、奇怪的直觉错误的误会对你爱、哎哎哎啊、我有点胆怯 最完美的玫瑰，如果要奉献。 我还能爱谁？ 是要和这一回，我不会再让自己。

自身的脚印。